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玩。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讲迁都，咁啊题目咧就系迁南迁北定太平。咁啊嘅官即系嘉宾咧就我哋几位啦，就系维里啦、金平啦同埋小毛啦，仲有一位咧就系坐我身边嘅张卫国。咁咧要同大家讲咧就系张公咧，其实佢喺即系本台咧做歷史節目咧，已經做咗挨近40年嘅30多年，咁啊由中華五千年啦、神州50年啦，咁同埋我同佢有一齊主持嘅《古今風雲人物》，咁我講歷史節目嘅原因咧，都係因為阿張衛國。咁啊，同張衛國做節目嘅好處就係咧，就係多年裏邊咧，只要你有一個錯誤咧，佢一定會指正你。咁所以我俾佢指正咗8年咧，咁啊即係 功力大進， 學習甚多，我係非常之感謝。佢可以話係我嘅業師嚟嘅，因為喺大學工作啦，同埋其實好多地方咧都係佢幫我。咁啊，亦都捉到佢上嚟咧，咁啊好感動啊！多謝張衛國肯上嚟， 多謝張生， 唔使多謝，唔使多謝。 係好啊， 咁啊就應該嘅，咪為咗呢、這個學習歷史咁啊，我哋大家一齊學習啊嚇，咁啊貢獻少少力量。 係好嘅，喂，題目咧就係遷南遷北。定太平，咁啊點解咧？金平咧，咪有知點解？ 係啊，其實遷南遷北定太平咧，就係嚟自相傳係明代嘅一個民間歌謠，叫做燒餅歌。咁啊，有人偽託咧就係呢個嘅牛伯温所作啦。咁啊，但係學者嘅考據咧，應該唔係嘅。咁佢大抵咧就係描繪咗明代以嚟由南北之間嘅選都嘅抉擇。大家都可能知道，明代以嚟咧就最初首都係定喺南京，後嚟咧又定去北京喎。咁嗱，呢首先咧，正正咧就係説明咗中國咧咁耐歷史以嚟咧，唔同嘅首都、唔同嘅遷都，整個歷史嘅過程。 嗯，我諗揀首都都係一個我哋喺讀歷史啦，或者係睇歷史嘅政權啦，唔同嘅政權佢一個重要嘅選擇。譬如我哋都熟讀一個古仔啦，譬如我哋睇楚漢相爭，或者除咗講漢與劉邦嘅嗰、那個即係孰優孰劣之外，仲有一個其中一個因素就係可能漢與定都，佢要依咁還鄉啊，定翻去彭城。劉邦就力排眾議定喺長安，咁就開咗漢朝400年嘅基業。咁可能雖然未必話一定係關呢樣嘢事，但我諗揀首都對於一個政權延綿幾耐，同埋佢開國時候嘅穩定性都相當之重要。 冇錯，因為尤其是開國嘅時候，即係百廢待興，尤其是即係可能頭先小毛老師所講咧，即係創傷爭完之後，其實係即係長年嘅戰爭，佢哋係需要有一個地方好好俾佢哋打好個基礎。咁所以某程度上好多條件可以俾佢哋選擇。但是究竟哪些條件才是最重要呢？其實 你問得好啊，就係我哋話，當我哋討論首都嘅時候，其實我哋討論緊啲乜嘢嘅咧？係咪？即係咩叫做好嘅首都？首都其實要嘅元素係乜嘢？咁啊，真係咧，我要今次咧就 請教張生啦。 請 教張生，歷史地理一向都係張生最強。 自己手繪嘅秘笈喺度， 好犀利啊！ 有秘笈啲啊， 真係揸住先啦。 我哋 咁啊，就首先因為 首先大家嚟聽書啊， 第一樣嘢。咁咧呢個嘅中國5000多年嘅歷史嚇，尤其是喺呢個嘅所謂三代以後，咁啊經到一路經過10多個王朝，可能唔止添啊，有啲割據嘅政權啦。咁啊就呢個首都咧，其實就唔係喺一個地方嘅。咁啊而喺我哋中國喺歷史嘅講法裏邊咧，有所謂7大古都、6大古都啲咁嘅講法，甚至而家又係11大古都，即係古都有幾多咧？呢個就數量就非常之多嘅，但基本上嚟講，中國有一個所謂古遷都嘅，或者都城嗰個嘅，我哋所謂咧安排嘅一種脈絡喺度嘅。首先第一樣嘢，我哋中國最重要的古都咧就係西安，個古代嘅長安啦。咁啊，曾經喺呢個嘅西周啊、秦啊、漢啊、唐、隋唐啊呢啲王朝喺度定都。咁然後佢東邊咧就係洛陽。然後再東邊咧就係汴京，即係開封咁然後咧就南邊咧有呢個嘅南京，到古代咧叫建康或者叫金陵。咁然後再南咧就杭州咁即係臨安啦，南宋嘅臨安啦。咁然後咧就北京今日嘅北京，古代呢個北京嘅名啊非常之多，叫幽州啦亦都叫做繼承啦亦都叫做咧呢個大都啦等等嘅名稱。咁我哋來來去咧就係呢個都城。 好啊，嗱，最後打斷嚟，我想問啊，正話你有幾個紅點咧，就係講咗其實嗰啲咧就係重要嘅首都啦。咁呢啲嘅重要嘅首都，佢選擇嘅時候有冇啲要素，或者有冇啲咩重要嘅，其實我哋會考慮 嘅咧？當然有重要嘅要素啦，因為任何一個王朝嘅興起咧，咁佢哋首先第一樣嘢就係佢王朝本身啊，一定有佢嗰個嘅所謂來源嘅起源嘅。咁我哋讀教科書中就係個王朝建立啦。咁就唔會理會個起源喺邊度。首先我哋知道啊，喺古代嚟講咧， 呢個中國啊，西邊中原一帶啊，即係黃河嘅中下游呢個地方，即係落水流域一帶咧，係中原嘅核心。咁然後四周圍都係萬二戎狄，好多個戎狄啊，四周圍嘅。咁然後啊，夏商周三個王朝喺唔同嘅地域咧，係發展起上嚟嘅。咁啊，喺史記都記載好清楚嘅，佢哋啲王朝裏邊咧係同時存在嘅。不過咧，有啲王朝咧比較早。發展起上嚟，有啲比較慢。咁最早嘅發展就夏朝喺今日河南啊，所以佢首都一定喺河南嘅洛河黃河流域一帶。咁但係殷朝喺北方起啦。咁根據考古嘅發現咧，知道係由北方起嚟嘅。咁佢控制咗東邊，滅咗夏之後咧，控制咗整個東邊。咁但係西邊嘅周人咧，仍然非常之強大嘅。咁於是乎呢個周咧，後來啊就取代咗殷，因為所謂武王伐紂啊嘛，滅咗殷之後咧。咁周朝喺佢嗰個基礎底下咧，就一定係西方啦。點解呢？如果佢東邊嗰個嘅我哋所謂咧係舊有嘅勢力，夏殷嘅勢力非常之強大嚇。咁而周朝嘅當時嘅交通情況，當時嗰個文化嘅水準，其實未必及得上東方呢啲咁樣嘅強大嘅歷史悠久嘅所謂部族嘅。喺咁情況之下，佢只能夠為咗安全，就將個首都保持喺呢個嘅關中。保持在西方咁啊，因此嘅緣故周朝咧就係定都呢個嘅镐京。不過為咗要監管控制東方咧，喺呢個洛陽喺黃河中游咧建立東都，所以有東西而京呢個講法嘅。我哋後來嘅秦啊。 所以聽到咧信息量相當多，我要補充少少咧，就即係其實佢講幾重要嘅觀點， 幾 其實已經有好幾個重要嘅觀點， 重要嘅條件出現咗。 嗱，第一個咧就係話佢阿張個地圖都講到咧，就我哋之前討論到即係夏商周嘅種種嘅變化嘅時候咧，會成為一代幾代唔同。咁我哋之前嗰幾集都有講嘅上古史嘅發展好多啦。咁其實阿張嘅正話已經帶咗啲上古史嘅發展，佢話俾大家知咧，就佢哋之間咧其實未必係一個幾中間上下幾個朝代嘅事，而係咧其實同一時間存在嘅幾個嘅一個狀況。咁然後佢都用通過呢一個咧幫我哋解釋咗咧，即係周朝點解即係定都。嘅原因咧，其實就係因為遠啲嘅地方已經唔屬於佢嘅勢力範圍，佢冇可能咧有安全嘅地方唔去，就去人哋所住嘅地方 建刀， 就做首刀噶嘛。咁所以咧，阿張已經講到就係安全係嘛，就係、 是、 就 係、是、 大家去建刀嘅一個首要嘅考慮。 咁其實後來嘅秦始皇秦朝，亦都係由呢個關中起嚟噶。咁秦朝有個特點，佢係一個擅長養馬嘅民族，牧馬嘅民族。所以佢嘅騎兵又非常之厲害。 哦，呢個紅色嘅範圍， 紅色嘅範圍秦嘅起源。 好犀利。 咁但係東方嘅六國啊，當時嘅文化經濟嗰個能力啊，比秦朝更加強大啊。因為文化強大，尤其是經濟咧，秦朝咧，秦國係比唔上嘅東方六國嘅。所以佢要靠武力征服咗東方之後咧，秦始皇係冇可能啊放棄呢個關中嗰個嘅優勢。將個首都搬去東邊噶嘛，佢唯一辦法補足啊，嚟彌補呢個咁嘅缺憾咧，秦始皇係好多次喺東邊巡守啊，咁但係當秦始皇死咗之後咧，問題出現啦，咁咧就東方嘅諸侯啊，呢個六國嘅舊勢力咧係反秦，咁當六個舊勢力反秦之後咧，咁於是乎咧經過呢個所謂楚漢相爭，我哋大家知道啊，最後劉邦啊贏咗，劉邦靠乜嘢打贏咗呢個項羽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劉邦是居秦之地，他是以秦國的基礎，用秦的人，劉邦手上的軍隊大部分是秦國，即是秦朝關中地方的所謂六郡良家子，我們在漢朝有一個講法叫六郡良家子，騎射與林郎嘛，就是這些人的騎兵和勇武的我們所謂戰將的。而在咁嘅情況之下，仲有一樣嘅就係用秦嘅制度，所以漢朝建立嘅時候，仍然係秉承住秦朝個利益關係，以呢個關中係最安全嘅，所以張良勸劉邦定都關中，因為係安全。 我哋都聽到嚇，即係如果你即係讀開歷史就知啦，即係將個脈絡好清楚啦。佢講到咧就係秦朝定都咧，即係秦漢定都咧。第一就秦朝，即係佢順勢秦首，但係佢偏咗一邊啦。咁但係到漢朝起嘅時候咧，佢用到秦嘅士兵。第二個就係首都咧有嗰個人力。係嘛？即係有嗰個人力嘅，人力咧，平時可以攞嚟耕田啦，但係打仗嘅時候咧，就重要嘅，即係兵士嘅來源。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首都可能一個重要嘅一個條件啦。 係啊，咁所以後來啊，當呢個嘅 漢朝慢慢發展下去的時候，到到漢文帝、景帝、武帝的時候，東方的諸侯勢力慢慢就瓦解了，慢慢就變成了大一統了，但是首都已經定在長安了，是沒有辦法再叫做什麼離開這個長安搬到東邊的，這個就是漢朝就已經是這樣了，但到東漢的時候就不是了，因為王莽散漢之後 關中地方已經非戰亂很嚴重了，殘破，所以漢光武呢他亦都將個首都搬去洛陽，乾脆搬去洛陽算。咁咧，因為點解咧？漢光武嘅發源地就喺洛陽南邊嘅南陽盆地。咁所以經過呢五胡，後來東漢滅亡、五胡亂華之後咧，新嘅興勢力北周喺都喺，亦都係關中起嚟。我哋大家知道北周咧建立之後咧，後來有兩個王朝啊，都係北周嘅武將。嘅我哋所謂家族所建立嘅，一個就是隋朝嘅楊堅，另外一個就是唐高祖李淵，都係北周嘅武將集團裏面嘅成員，而建立新嘅王朝。佢哋嘅根據地亦都係關中，所以佢哋嘅首都都係東方，喺呢個係關中。咁而東方咧對佢嚟講咧係唔太安全嘅地方，所以我可以睇到，當呢個隋炀帝定都係洛陽嘅時候咧，東方一旦起兵反叛嘅時候。隋炀帝就冇辦法啦，嚇，佢整個天下大亂，咁啊走到去南邊江東，咁所以就可想而知，到咗唐朝，唐朝一定都關中，但係咧經過安禄山喺北邊起兵嘅時候咧，咁啊呢個唐朝咧就喺只能夠退守嘅關中，整個東方嘅北河北一帶咧已經陷入咗呢個藩鎮割據啦，咁但係有一個另外一個好處。就是江南地方已經開發，江南地方開發對呢個整個後來的歷史咧係影響很大的。 不過關中如果佢係可以咁多年未都成為首都咧，會不會都有啲自然環境，譬如話可能山川 地肥 形成，成都成為首都， 同埋甚至乎會唔會有啲外敵的考慮呢？因為譬如我哋即係知道匈奴其實某程係佢係偏西北噶嘛，咁但係喺之後即係尤其是安史之亂之後，甚至乎講到之後明代的時候咧。他哋嘅外敵的威脅咧，就係源自東北。 我知道大家咧都好多問題想繼續問，阿張都要繼續講啦。咁但係點樣都好啦，咁我哋都要休息一陣，俾阿張飲啖水。咁啊，翻到嚟咧再同大家歷史係咁話。 好。 大家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咁我哋講建都啊嘛，咁我正話聽咗阿張公講好多關於即係建都嘅解釋啦。咁咧，我哋要講即係啲好基礎嘅一啲嘅問題係嘛？即係其實首都要好嘢好多噶啦，係咪？水源啦，食物啦，糧食供應啦，佢又要有一定嘅人口啦。佢可能佢係要安全照顧啦，即係佢講緊佢係首都唔可以輸啦，即係唔可以俾人隨意攻擊啦，係咪？咁佢要有發展嘅基礎發展嘅能力啦，即係佢有個擴張嘅能力啦。咁同埋佢要有準確嘅交通可以通去其他佢嘅邊陲嘅各種嘅地方啦。咁所以咧，我哋一般我哋講首都嘅時候咧，好多時都係啲以前嘅舊世界王朝嘅中間位置，即係盡量都係保持喺偏中間嘅位置。咁原因好簡單，因為喺即係冇嗰啲先進科技嘅朝代之下，用人或者獸力嘅話咧，喺圍住個圓周附近咧係最適合、最適合。咁所以太遠其實 可達到最高。 咁其實呢啲嘅問題咧，就並非係中國獨有，其實佢係世界各個文明考慮首都嘅時候必然要有嘅條件。係嘛？咁譬如我可以先舉一個例，咁大家可以再講下。譬如話我哋講到巴比倫係嘛？巴比倫咁大家聽過巴比倫係美索不達米亞。咁我哋會講話所謂兩河流域，兩河流域係嘛？即係所謂嘅幼法拉底河同埋格里斯河兩條河裏邊。咁我哋話巴比倫咧，其實喺幼法拉底河嘅中間部分。咁其實就係話幾條支流匯聚嘅一個地方，咁就係所謂嘅沖積平原嘅位置。咁咪後來今日嘅巴格達咧，就喺隔嗰條河嘅同一個位置。其實好兩個距離好近，但其實已經係兩河嘅兩條河嘅部分。咁其實嗰個咧就係所謂文明嘅中心嘅地方。咁其實依啲嘅即係兩河流域，大家知道一直咁向下通咧，就係去紅海啦。咁其實我哋話依一條波斯灣，咁啊依條咁嘅兩河流域，或者成個嘅文明嘅腹地就係咁係嘛？佢有河流供應食水，可以耕田，可以耕作。咁然後佢有足夠嘅腹，即係取足夠嘅平地嘅地方，可以俾佢發展同活動。咁古代嘅文明咧，多少咧都有依啲共同點，所以他們的首都或者起在那裡都有這些原因在那裡。 冇錯，其實咧，你徐你頭先咁樣講，令到我諗起點解嗰陣時候羅馬帝國控制住不列顛島嘅時候咧，點解佢會漸漸將佢嘅 capital 即係首都由 Colchester 搬咗向南邊，搬咗去倫敦。 嗯， 點解咧？嗱，因為當時候其實本身係有一場革命戰嘅，Roman Empire 佢哋侵略咗即係佔據咗不列顛半不列顛島之後咧，其實嗰陣時 Queen Boudica 其實係有做過一次即係叛亂啦，即係因為 Boudica 佢老公俾羅馬帝國殺害咗啦，因為其實本身佢係有個盟約先嘅，就係話Boudica 嘅老公佢同羅馬帝國就同意咗話我同你合作啦，咁但係我死咗之後咧，我希望我嘅財產土地可以俾翻我自己屋企人，但係佢去世咗之後咧，羅馬帝國係反悔嘅，咁 Boudica 就喺倫敦就起義啦，但係起義當然失敗咗，但係羅馬帝國鎮壓完之後咧，佢開始留意到倫敦有一個好好嘅優勢。個優勢喺邊咧？就係好似頭先全所講交通，因為大家都知道倫敦其實有一條河，即係大家一定好出名，好一定清楚嘅泰晤士河。其實一條泰晤士河，佢可以由不列顛一直出到去成個公海度。咁所以當然啦，羅馬帝國睇得中呢個地理優勢之餘，其實佢希望做多一樣嘢，其實兩樣啦，但係兩個都係一個政治目的嚟嘅，就係佢希望重新建立一個政治勢力，因為喺 Colchester 其實係有好多嘅錯特律嘅部落啊，佢哋有好多原有嘅政治勢力，其實羅馬帝國喺嗰度咧係好多牽制嘅，即係諗深一層，邊個王朝或者邊個政權想俾人牽制，所以佢希望搬到，但係佢遷都嘅時候又要考慮埋其他嘢，而另一樣就係我頭先講嘅第二個原因，就係邊度有最多叛亂。咁其實佢知道 Boudica 佢喺倫敦度起義，咁所以佢亦都睇得出，其實佢係俾 Boudica 其實係有即係、就是、有打贏過佢啦，喺某幾場嘅戰役上面。咁所以佢希望就係話我揾到一個安全嘅地方，而同時間我又可以令俾到一個好好嘅平台，我去鎮壓住反對我嘅人。咁嗰個地方就係倫敦。 冇錯。 其實倫敦係一個渡口嚟嘅， 係 一個戰略嘅要點嚟。喺世界上嘅歷史裏面嚟講咧，好多個嘅首都啊，其實都係選擇喺呢個戰略據點嚟到咧，係定都。尤其是一啲細嘅國家啊，國家唔係好大。咁你話唔係喎？英國都係大國，其實英國係喺相對於中國嚟講，相對於有啲大嘅帝國嚟講，都係細國。 喺羅馬帝國期間係萬二之地， 所以對羅馬帝國嚟講咧，佔據咗倫敦咧，就係可以控制咗一個戰略嘅我哋所謂咧，進可攻、退可守嘅一個地方，非常之重要嘅地方。 即係今日我哋話喺倫敦睇到嘅中間啲古蹟，都係當時羅馬帝國最早建立嘅一堆嘅即係古蹟啦。即係最有個你見到一個倫敦古城區。咁我哋都有話，即係其實羅馬帝國去入英國嗰個歷史，其實就係佢最強大嘅邊緣。即係話其實去到嗰邊已經係最即係嘅擴張嘅極限嚟嘅，咁所以佢都喺倫敦北邊一段地方就起咗所謂嘅城牆啦，冇嘅大抵就同今日蘇格蘭同英格蘭嘅自然邊界接近，不過其實唔係 exactly 一樣，但係接近喺嗰個位置。咁其實你都見到就係嗰個範圍裏面就係英格蘭嘅範圍，咁對外咧就已經係我係管唔到，其實就係蘇格蘭嘅地方。 同埋其實 正正就係你正話講嘅 exactly， 同埋英格蘭之後啦，其實仲有一樣好緊要嘅一個政治象徵，就係西敏寺，因為西敏寺喺之後。聖埃維喺十世紀、十一世紀嘅時候咧，佢將建立咗西敏寺之後，將貴族加冕嘅儀式咧放咗喺西敏寺度舉行。但係而往貴族加冕嘅呢個形式，其實喺當時候講緊貴族政治係一個最大嘅政治象徵嚟嘅。所以佢係由透過呢啲咁嘅方法咧，係建立咗倫敦喺英格蘭呢個首都嘅一個地位。 金平咧，你點睇啊？依個 我諗其實我哋一路講咧，其實都係講人啦，同埋地理空間嘅互動啦。咁、尤其是喺上一啲即使我哋到今時今日咧，其實交通都係非常之重要，因為唔同嘅城市嗰個距離唔同啦，有嘅天然資源唔同啦，其實可以發展嘅空間亦都係好唔一樣。咁阿維你講嘅倫敦啦，或者其實我哋用調翻轉頭去睇咧，其實當其時羅馬帝國嗰個控制咧，其實亦都非常之唔簡單。佢個帝國嘅首都係喺義大嘅羅馬，但係佢可以控制到個咁遠距離嘅地方，其實咧正正係你所講嘅就係其實已經係佢哋擴張嘅極邊極極極致嘅邊緣。 同埋即係頭先講起交通嗰度，其實聖埃維有諗過點解佢想喺珀茨茅夫度做首都，但係到最後點解唔做唔咁樣做咧？因為太南，太南佢控制唔到較北嘅地方，所以佢決定到最後，好啦，西敏寺我都係起翻喺倫敦。其實交通真係好重要喺呢個。 即係譬如我哋講到正話好多嘅實質嘅一啲考慮啦，即係譬如地理位置啊、河口海口啊、中間可能交通方便啊，或者話同外族之間嘅關係。咁但係除咗我話呢啲咁所謂理智嘅考慮之外，我真係想問，喂，有冇啲其實唔係好理智嘅選都選擇，或者其實除咗所謂嘅戰略策略之後，有冇啲所謂個人嘅元素影響即係首都嘅選擇？ 或者應該咁講，可能喺個首都入面我哋會都係客觀環境緊要，但客觀環境入面可能仍然都會有一啲個人嘅因素主導住佢嘅。咁或者我可以以下來講一個故仔啦，就係呢個朝鮮王朝建都喺漢陽，即係今日我哋叫首爾特別市啦，即係大韓民國嘅首都嗰、那個故事啦。咁今日帶咗一幅圖嚟，係好出名嘅一幅地圖啦，係呢一個。我哋而家都係推測嘅啫，應該就係喺公元1825年嘅時候規劃嘅，係啊，就係、是、大家而家觀眾睇到喺熒光幕 show 出嚟呢幅首線全圖啦。咁呢幅圖嘅作者咧就係朝鮮後期一位好著名嘅實學家叫金正浩，亦都係大東域地圖嘅作者啊。咁佢係第一個真係行曬，聲稱行曬成個朝鮮半島，將所有山脈啊、河流啊、走向啊，全部畫出嚟嘅一位地理學家。係啊，最後係俾人處死。 因為佢將呢個國家機密咧就 泄露咗出嚟， 所以。所以 係金正恩係最處死啊！最後咁，但係呢幅圖咧，亦都係佢其中一個重要作品啦，就係、是、第一幅可以話係用實學嘅角度描繪將街道啊、店鋪啊，甚至乎我哋今日好熟悉嘅一啲韓國地標，譬如明洞，都可以好明確咁標顯出嚟嘅一幅真係。我哋叫漢城啦，中國人叫漢城啦，其實我哋叫首爾嘅一個地圖啦。咁點解會叫首線全圖呢？其實首線嘅意思咧，呢、這個詞語係嚟自《漢書》嘅《儒林傳》。入面有一句說話，佢話教化之行也，自呢一個首見首善自始自經師，即係話其實首善係一個街模咁解，即係話一個首都其實佢會有一個好重要嘅教化嘅成效出現喺度，而呢一個教化嘅成效係可以俾成個國家去跟從，成為所有城市嘅典範。所以其實從呢一個角度去睇咧，其實首都係好重要，因為佢係往往就會係成個國家最重要嘅一個城市，亦都係一個最重要嘅 model。咁首善嘅意思其實即係解首都啦。咁首善用到今日咧就係譯咗做呢個韓文嘅首爾，亦即係首爾啦，亦即係首爾啦。咁但係我哋以前一路都唔會叫佢做呢一個首善嘅，我哋一路都係會叫佢做漢城。咁因為好多重要嘅韓國嘅文獻入面咧，我哋都會提到話，譬如好出名嘅新增東國御地盛覽啦，第一卷就係講京城就係漢城府啦。咁因為漢城其實就係建立喺漢江以北嘅一個城市。因為漢城其實古時係叫漢陽嘅，咁呢個我諗我哋都好清楚，到中國古時嘅地理，逢係山嘅北邊咧，我哋就叫屬陰嘅；河嘅北邊就係屬陽嘅。所以其實漢陽城係建立喺南朝鮮半島最重要啱啱喺中間嗰條江叫漢江以北嘅一個城市。咁呢一個城市其實一直都係喺個河嘅北岸嘅，咁但今日就唔係啦。今日佢已經因為隨住嗰個城市高度嘅 urbanisation 一路向南發展，所以先有早幾年咪有一首歌叫《江南 style》，大家知嘛？江南啊，係江南 style。其實江南就係講呢一個首爾城南邊新開發嘅區。咁其實頭先嗰個圖咧，仲有幾樣嘢係幾值得注意嘅，就係因為個圖其實成個首爾城就俾四個山脈包住。其實就係韓國吸收自我哋中國一個好重要嘅理念，就係、是、四神嘅思想，即係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嘅陣。 都有啲。 咁所以其實當年其實李成桂，正如阿張生佢都之前都提過，佢話李成桂要擺脱一啲舊勢力啦，所以 王室高麗， 王室高麗嘅勢力，所以佢唔可以將個首都擺喺呢一個開城，佢要去一個新都。所以其實佢係揾咗好多風水學家行咗朝鮮半島去睇，究竟有啲咩重要嘅城市可以彰顯到四神嘅格局，最後揀咗漢陽。所以漢陽都又決定建都喺呢度係1394年嘅事，到最後真正成為首都都係1396年嘅事。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去睇到有啲個人嘅信仰嘅故仔喺入面。 係喎，咁阿張共都正話佢講，佢當時你咁諗嘅話，除咗漢城有冇其他選擇可行？ 可以有嘅，因為喺整個朝鮮半島啊，當然咧就係西岸為主啦，東岸就係山區， 山區 係好狹窄 啲啊，爭啲啊， 好狹窄嘅海岸平原係定都咧就非常之艱難嘅。當然啦，喺海岸平原定都狹窄空間都有嘅，越南嘅順化就係 順化城 之一啦。咁但係點解就因為佢嗰個嘅遠氏嘅王朝嘅祖宗喺百幾年來都喺順化建立啦，咁但係咧就韓國嘅西邊咧比較平原多，咁主要咧就有平壤， 啊，呢、這個大同江流過地方，但咧偏北啊。嗯、對於呢個朝鮮王朝嚟講咧，係一個邊疆地方，好難定都。咁而漢啊呢、這個開城喺黃海道咧，咁、嗯、啊開城咧就係、是、朝鮮之前王室高麗嘅首都，已經四百幾年啦。咁、嗯、王室高麗嘅力量實在太大啦、嗯、啊！咁於是乎咧，呢、這個李成桂作為王室高麗嗰個將領，咁、嗯、佢就奉命肅清一啲嘅元朝嘅舊勢力，咁、嗯、就要叫乜攻打呢個嘅遼東嘅時候，咁就突然間回師啊！將呢個王室高禮咧就取代，咁喺咁 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咧，即、就、係、是、選刀嘅時候咧，真係好多嘢要注意。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繼續歷史係咁話。大家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我哋繼續聽阿張公講韓國嘅故事。 係，我上次就講到咧，呢、這個嘅李成桂啊，奉咗王室高禮國王嘅命令咧。就領兵去攻打呢個嘅遼東，係嘛？咁點知咧，去到鴨綠江邊，咁啊忽然間啊回師嚟到奪取咗呢個嘅王氏高麗嘅政權，咁、啊建立咗我哋所謂李氏嘅朝鮮王朝。咁、但係因為當時王氏高麗咧有四百幾年嘅我哋所謂統治嘅歷史淵源噶嘛，咁、所以喺呢個首都開城咧有巨大嘅政治影響力社會力量。所以咧，呢個李成桂咧就決定將個首都搬嚟呢個開城。咁、但係咧個選擇咧就係喺開城附近就唔好太遠喎。咁於是乎咧就選擇咗剛才呢個小毛講噶去到呢個嘅漢江嘅北岸又有呢個群山環繞嘅我哋所謂今日嘅首爾，當時咧就叫漢陽，嚟到咧就係建立嘅新首都咁樣。咁咧成為咗後來啊。朝鮮王朝六百年嘅首都嘅政治基礎， 到今日大韓民國都仲喺嗰度啊個首都。 我聽到阿張公嗌阿小毛做小毛咧，好温馨， 好温馨。多謝張公， 即刻有啲温有暖流流。 多謝張公記得我。 係啦，嗱咁咧，嗱我哋正話講咗咧好多即係建都嘅問題啦，討論咗好多首都嘅問題啦。嗱咁咧。一講到啲首都嘅問題咧，就一定要講到優劣嘅，即係都係我哋雖然係事有孔明啦，但都要講啲首都咧就係麻麻地啊。最大爭議嘅或者成日都俾人講嘅咧，可能就係宋朝嘅建都啦，係嘛？即係汴京都出曬名，俾人鬧到話無險可守啊，又話俾人即係最尾的確係輸俾外族啊，即係大家都好掙扎話好咩？因為其實金平，你係點睇咧？即係宋朝建都咧？ 當然啦，其實宋朝嘅建都咧係並不理想，因為佢如果我哋今日上次講到啦，其實首都好重要嘅就係安全啊嘛。咁安全咧好重要咧就係其實個地理環境。咁頭先張公講到關中咧，關中就好緊要，因為佢係有幾個關口圍住，喺唔同嘅關隘當中，喺唔同嘅高山圍繞當中，佢係易守難攻嘅地方，所以佢好自然就成為首都。咁咧如果我哋講翻汴京嘅話咧，佢恰恰咧就並冇呢一啲咁樣嘅優點，佢其實附近都係平地，一馬平川，咁所以咧其實佢並不是一個易守難攻嘅地方，反而佢係一個非常之容易被攻陷嘅地方。咁當然啦，宋太祖當其時選擇呢個首都咧，都係有佢嘅原因，佢亦都唔係傻嘅，即係佢有得揀，點會唔揀一個好地方咧？咁但係好可惜， 冇得揀啊！ 即係冇得揀嘅時候， 都冇得揀， 冇得揀，佢仲 除咗洛陽殘破啦， 冇錯， 唔止係咁樣，唔止係咁樣，有其他嘅原因嘅。如果我睇個圖，你知道咧，呢個唐朝其實咧喺呢個定都關中嘅時候啊，有個困境就係糧食物資不足，因為咧呢個中國嘅王朝係非常之龐大，咁啊需要一個好龐大嘅官僚系統。需要有好多嘅軍隊嚟到咧，就個拱圍住呢個首都，幾百萬人口。咁啊，糧而關中嘅，因為實際地方啊唔係好大，糧食唔夠，咁所以必須啊就要由江南地方咧運糧去到呢個中原。咁啊，於是乎啊，嗰條運河啊叫通濟渠就非常之重要啦。通濟渠連接由江南地方通濟渠運到嚟北方咧，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一個所謂儲糧嘅地方。就係、是、開封啊，即係話咧，如果呢、這個嘅糧食運到開封之後咧，如果再轉折再運到洛陽，又洛陽再運到長安咧，實在路程太遠啦。不如喺五代十國嘅時候，五代咁啊，乾脆將個首都咧定喺呢個汴京，減省咗好多運輸嗰種嘅損耗令到呢個國家嗰個掌握嘅所謂糧食資源咧係更加豐足。咁啊，所以到五代嘅時候咧就定都喺汴京啦。咁而同一個時期。 當時啊喺五代嘅時候，嗰、那個嘅我哋叫做咧誒邊疆嗰種嘅壓力啊，係來自東北方。嗯、我呢個圖係睇到、嗯啊、東北壓力來自東北方，嗯、最先就係契丹人，契、丹就喺呢個地方嚟嘅。咁、然後之後咧就係女真人喺、東北方嚟，然後就蒙古人、所以無論契丹、女真、蒙古都係由東北方嚟嘅。咁、所以我哋嘅邊防，宋朝嘅邊防咧就集中喺呢個東北邊啦。咁、因此佢另外一條運河嘅河道叫做永濟渠、去到呢個終點就係今日嘅北京，當時叫幽州。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呢、這個汴京咧就係、咗一個轉輸嘅地方啦。 第一個說法咧就係話係宋太祖當年真係有諗過係將嗰個首都遷翻去洛陽，個張公點睇？ 係冇可能嘅，因為嗰啲糧食就喺呢個嘅開封嘅儲藏喺度。如果你再洛陽，就加多一重嘅運費、對於整個嘅朝廷嘅壓力、財政壓力嚟講係非常之龐大的。 咁、所以其實係咪嗰陣時嘅財政考慮係變咗首要呢？即係反而外敵嗰個威脅冇咁大。 如果調轉嚟睇，其實開封就係有優點咯。 係啊，冇錯。 不過我諗最大嘅問題係客觀地，因為我哋冇咗燕雲十六州。 冇錯。 如果我哋有燕雲十六州，其實可以做一個防守嘅據點嘅話，其實開封係安全嘅。 咁所以咧，呢個開封喺當時嗰係無可選擇嘅最佳選擇。 係咯，都可以咁講。 咁當然後來咧，呢個北方嚟嘅民族攻打入開封之後咧。咁於是呢個宋朝被迫遷到南方啦，咁、就失去咗我哋所謂咩整個嘅半壁江山啦。咁、但係咧，我哋入主中原嘅幾個新嘅王朝咧，佢一嚟到中國，第一個佔據嘅地方就係幽州，今日嘅北京。所以無論遼國也好，金朝也好，元朝也好，當佢入主中原嘅時候，都係選擇北京作為佢嗰個嘅定都嘅地方、因為佢要控制整個中原嘅我哋所謂財富之地，咁啊佢唔可以將個首都擺喺北方嘅太耐啦，因為咧其實遼金元啊嘅首都其實都喺北方嘅，但係佢要控制中原咧就一定要喺北京定都啦，咁所以後來啊遼金元三朝都係定都北京 嘅。即係阿張嘅講法咧，就係話即係喺北京咧，其實喺對於外族政權嚟講，唯一嘅選擇嘅好處就係話佢叫係叫關內裏邊，又最係近佢哋嘅，即係本來嘅地方。咁亦都回應咗正話嗰個點、就是，就係即係如果係睇翻關中嘅話咧，其實對於守衞東北嘅即係啲外族侵略咧，其實未必有一個好大嘅好處嘅。 係啊， 同埋即係亦都要講咧，就亦都有講法就係話當即係。定都喺開封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話最初嘅時候咧，佢更加想嘅一個比較攻擊性嘅政權，即係話佢其實係一個有能力出擊嘅政權。 出擊嘅政權， 佢係有諗住打。咁其實開封咧係非常方便交通，即係佢係非常之適合調兵遣將。咁同埋佢即係佢平定天下嘅過程裏邊咧，其實有發揮咗重要嘅作用。咁所以佢定都喺開封咧，有一個所謂攻勢考慮嘅原因。咁但係當然啦，調翻轉。其實當即譬如俾舉翻調翻轉，譬如蒙古之強大，亦都唔係咁耐以嘅中原文明咧，所能夠、即係都唔係蒙古，即係佢哋即係輸俾呢啲咁越嚟越強嘅外族政權啦，同埋都有講過所謂氣候嘅轉變啊，即係嗰個即係開始天氣開始凍咗啊，咁對外族嘅線路開始向下南移啊，即係嗰條牧草同埋耕作嘅分界線開始南移，都講到令到宋朝有同以前完全唔同嘅面對嘅地緣政治格局。咁所以開封可能最初係一個理想嘅選擇，但係慢慢就發現咧，個弊端就出咗嚟啦。 係而家仲有一個問題， 張哥再問你係一陣。 開封咧有黃河嘅水患。黃河係不斷地咧就係改道嘅嚇，咁因此嘅緣故咧，呢、這個喺呢、這個，所以如果讀過呢個岳飛嘅故事知啦，岳飛喺細路出世冇幾耐啊，黃河泛濫啊嘛，衝到城樓而下，及岸得不死啊嘛，就係因為岳飛嗰時候，黃河已經改道啦，喺到到呢個北宋末年嘅時候，黃河又再次改道啦，呢、這個黃河唔淨止改道向北流，改為向東南流啊，咁啊呢個東南流啊由宋北宋嘅末年。去到咸丰五年，這個中這個黃河都係向南流嘅。咁由於一個黃河改道啊，令到開封呢個我哋所謂乜嘢係漕運運輸糧食嘅優勢咧，就係失去咗。 失去咗、 因為黃河改道干擾咗運河嗰種嘅通航能力，於是乎咧失去咗呢個嘅優勢。咁於是咧呢、這個嘅喺外族入主嘅王朝裏邊咧， 定都北京咧成為咗一個常態啦。 不過咁講喎，如果我哋睇翻轉頭咧，似乎北京並唔係一個中國王朝一個定都嘅傳統嘅選擇喎。因為我哋一路講嚟啦，當其時首都好多時都係西安啦，或者今日嘅即係過去嘅長安啦、洛陽啦，或者汴京都係中原一帶。咁定都喺北京，似乎都係説明咗啲華夷或者係華人啦，同埋異地之間一啲嘅互動。 喂，最要講嘅就係、即係我哋同阿張去考察嘅時候講嘅，即係元朝北京咧，同我哋而家嘅北京其實兩個即係有距離嘅一個位置，即係位置、具體位置有少少唔同。 大都同埋北京城應該 其實有少少唔同。咁咧，所以咧我知道咧，就係其實即係到明清嘅時候咧，見到即係北京咧，其實都有啲嘅傳說或者有啲古仔可以講下。 係啊，冇錯啊，就係、阿翠然你頭先講嗰個應該就係講緊哪吒城同埋北京城嗰個故事啦。其實咧根據陳樂林教授佢研究咧，其實就知道咗依個應該就係民間傳說嚟嘅。係 有個圖。 咁咧依個就係、我講哪吒城同北京城嗰個圖啦。咁依個咧就係八臂哪吒。咁佢咧每一個身體嘅部分咧，其實都係對應住每一對門嘅。咁由我哋依一幅圖咧，佢八支咧都係連住每一對門。咁所以其實 加埋個頭。 係啦，加埋個頭 咁就係九門啦， 係 咪？ 係啦，咁所以咧，依、這個就係、其實有一個風水嘅格局嘅嚟嘅，因為喺佛教嘅傳說底下咧，其實哪吒佢係有一個降龍治水嘅能力。咁咧，當時候有一個傳說就係話喺北京咧底下咧，其實有一條龍，咁咧佢就係令到北京有水災嘅一條龍。咁咧，所以就將哪吒放咗入去啦。咁點解會將哪吒放咗入去咧？就係、喺呢個蒙古嘅傳說入面咧，就係話說啦，就係有兩個係完全應該係冇可能見過面認識嘅人啦，一個係劉伯温啦，另一個就姚廣孝啦。咁佢哋係完全係兩，即係劉伯温去世嘅時候就即係都仲係洪武年間，咁所以其實係完全係冇可能嘅。咁佢哋兩個軍師嗰陣時候，明成祖就考慮緊首都嘅問題啦，咁就叫佢哋兩個畫下幅 設計圖 出嚟，咁咧兩個點知畫埋咧係一模一樣嘅？點解會一模一樣呢？因為佢哋兩個都同樣見到一個人哪吒， 見到哪吒， 見到哪吒係咁嘅咧。其實 古仔就咁講嘅，咁但係事實上就唔係嘅。首先第一樣嘢，我係澄清一樣嘢。明清兩朝嘅北京城嗰個位置咧，係同元朝嘅北京城係幾乎差不多一樣嘅。只不過係細咗啲，即係話咧，明朝嘅時候縮細咗元朝嘅大都，咁、反為咧，遼金嘅北京城咧，係同明清、元明清三朝嘅北京城咧個位置唔同嘅。咁遼金嘅北京城喺邊度咧？如果你坐火車、坐高鐵去北京，咁、你往往咧就喺北京西站停車嘅、北京西站嘅地方一個地名叫蓮花池，蓮花池咧呢、這個地方啊就係喺廣安門外呢、這個廣安門外咧，其實就北京嘅西南邊。咁、呢個地方咧，原底就係遼金嘅皇城嘅所在地，即係皇宮啊。咁所以咧，呢個嘅喺北京城嘅西南邊。後來元分別裂，呢、這個元世祖分別裂，咁就將呢個首都咧搬到去呢個原底遼金北京城嘅東北邊，咁建立咗個大都城。咁呢個大都城咧，當然咧最重要就是水源啦。剛才你講啦，因為遼金呢兩個王朝定都咁耐咧，而且狹窄嘅地方咧，水源好污糟。咁於是乎咧，因為北京嘅主要靠井水，咁於是就搬到去東北邊有幾個大湖嘅地方，嚟到咧就係點啊？定都啊，建設呢啲宮殿、街巷。呢幾個大湖就坐喺中南海、北海。 好啦，所以我哋聽到咧、見到咧，真係好多嘢要考慮。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講見到嘅問題。觀眾大家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咁我哋咧上一節咧就講到咧，即係歷朝建都有好多嘅優劣啦。咁咧就喺我哋講到即係現代啲建都情況之前咧，我哋先聽埋上一節阿張公未完嘅一個故事。 咁上一次我哋講到咧呢個嘅元世祖忽必烈嚇，咁就揾呢、這個想將嘅首都搬到去呢、這個我哋所謂遼金嘅所謂幽州城嘅東北邊，有幾個大湖嘅地方啊，即係我哋所謂中南海。北海等等幾個湖嘅地方，咁於是咧就請咗一個重臣叫做劉秉忠，替佢咧策劃呢個嘅我哋所謂城市嘅設計，咁啊將個宮殿咧擺喺呢個嘅所謂中南海呢、這個湖嘅旁邊。 咁咪叫做太液池啦，當時叫做嚇，咁咪就喺呢個地方就建立咗一個所謂新嘅都城，就係元大都。咁而呢個嘅劉秉忠咧，咁咧就我哋後來嘅人咧就唔係好認識佢啦。咁於是咧到嗰幾百年之後，到到元明朝嘅時候，咁啊有啲人咧就講諗下呢個首都係邊個設計嘅咧？咁於是就劉太師設計嘅。咁呢個劉太師就我哋認識嘅劉太師係邊個咧？ 佢都未去過。 咁啊，大家都 劉伯温啦， 劉伯温啦，係。咁其實劉伯温係明朝人嚟噶嘛？係 啊。 咁啊就而劉秉忠咧就係真正嘅設計者，就係元朝人嚟嘅。咁啊，所以我哋搞到咧就亂曬大龍啦，以為咧就劉太師就劉伯温。所以一路傳到今日咧，就劉伯温建成嘅呢個咁嘅講法。 我哋話即係歷史都係有啲假託， 好多襯佢即成嘅呢啲講法， 假託咗就係咁啦。咁啊，我哋講即係現代建都咧，就同古代係有一定嘅差異啦。最大嗰個原因就係我正話講嘅好多問題，譬如糧食嘅問題啦、交通嘅問題啦，咁隨住電氣化啦、糧食嘅問題啊，同埋所謂金融貿易嘅變化啦，所以經濟都同以前好唔同。咁咧，我哋話古代嘅各個首都咧，都係話有個覆蓋嘅功能嘅，即係話佢幾乎係一個國家裏面咧最強嘅一個城市，所以基本上咧大家都係一單核心嘅運作嘅模式。咁同我哋現代社會裏面常見嘅好多核心啊、好多發達城市嘅模式咧，係完全唔同嘅運作模式嘅。所以當我哋講到現代嘅首都嘅建都嘅時候咧，嘅考慮咧就同以前嘅考慮咧有啲好微妙嘅差異，更加多嘅咧係有唔同嘅其他嘅協商嘅情況。金平，你好似帶咗啲例子俾大家睇。 係啊，冇錯，我今日咧就帶咗一個澳洲嘅例子咧同大家分享嘅。咁呢個例子咧非常值得分享，係因為咧大家都誤會咗咧澳洲嘅首都係其他地方。 悉尼、 墨爾本、 墨爾本， 但其實咧。澳洲嘅首都係兩個城市中間嘅一個地方，叫做坎培埃。咁因為呢幅地圖咧，大家就見到啦，坎培埃其實就係處於東南嘅地方咧，就喺悉尼同埋墨爾本中間嘅。咁佢之所以成為首都，係因為最初澳洲立國嘅時候咧，想平衡兩個唔同嘅地方啊。因為悉尼同埋墨爾本都係最早發展嘅地方，咁於是乎咧就喺中間起咗一個新嘅城市，就係叫做坎培埃啦。喺呢個地圖當中，大家啲見到咧喺湖嘅下邊。嘅一個地方位咧，就係非常，其實佢非常之工整嘅一個正宗嘅叫做 Capital Hill 一個首都山嘅地方。有一個環形嘅道路系統，係非常之人工規劃，係一個非常之後天發展嘅城市嚟嘅。佢當中咧就有一個叫做三角嘅地帶咧，就係喺呢個嘅湖嘅兩邊咧，就形成咗一個嘅中心嘅地帶，所以。見到係非常之公正，後天人工，甚至乎個湖咧其實都係人工嘅。當其佢哋選擇咗喺個地方見到之後咧，就開作咗一個人工嘅湖咧，就係去裝飾嗰個地方啊。咁呢個咧就係坎培埃新今時今日嘅城市咧，見到嗰個面貌咧都係非常之係人工嘅規劃嘅。咁澳洲嘅坎培埃咧就係非常之奇怪嘅，因為佢作為一個首都咧，佢係幾乎係冇國際航線啦。佢大家喺坎培埃生活嘅人咧，都係經常要搭車翻去悉尼咧，先至可以搭到國際航班咧，去到其他國家。 你好似喺嗰度讀書啊？ 係啊，咁咧喺呢個地方讀書咧，就非常之感受到呢種人工首都規劃嘅生活係非常之唔同，因為呢個地方基本上除咗係首都同埋大學之外咧，就冇其他嘢噶。 咁你平時做咩？ 讀書咯。 專注學術 唔係噃，你唔係 喎，聽講你玩，我成日玩嘅喎。 唔係啊，非常專注學術咧，一去到係讀書嘅嘛。咁呢個咧就可以見到， 我好懷疑， 都係喺個，你懷疑都係咁噶。 我聽講你好多朋友嘅喎。 朋友都係當啊，但係 朋友 係悉尼 嗰度識 噶 嘛， 係，梗係啦，梗係啦，梗係。我諗佢哋咧就應該圍埋一齊，都係討論下坎培埃作為首都嘅價值喺邊嘅，因為要準備咁嘅膽啊，係 啊，冇錯。 嗱，我哋正話咧就講咗即係一個現代首都嘅例子，你正話見到咧嗰個首都咧咩供水啊、咩軍事啊，完全唔搭界，所以佢舉嗰啲地方都談不上什麼特色，純粹係 好人工嘅， 兩個都市擺中間 嘅首都。 咁咧，但係我哋要討論，即係我都要問大家問題，討論一個問題就係咩咧？就係話咁咧，即係。中國首都喺北京啊！而家大家都知道，咁其實咧，北京就係一個首都咧。最近都有幾次嘅熱議咧，就係話其實北京係咪仲適合做首都嘅？咁啊，因為可能有沙塵暴啦，有種種唔同嘅空氣嘅問題啦。咁而呢個討論咧，其實都唔係我哋做嘅，其實係北京自己做。咁有人大咧都曾經提出過呢個議案，話我哋不如可以去遷都或者討論一下啦。咁的確有啲咁嘅討論係做過。咁大陸亦都有熱議。咁其實如果我哋攤開嚟講啊，即係絕對係假設嘅問題。遷都如果北京即唔得啦，今日我哋要遷都嘅話，中國遷都究竟邊度係最好嘅地方咧？大家有冇深水選擇咧？ 香港啦、啊，香港好啊，香港嗱、啊，我哋今日講一個全球化嘅城嘅時代嘛，咁一個首都可以外向型揀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做首都咧，似乎唔錯啊，大家都覺得。 係，我係絕對 唔揀上海咧。 嗱，我咧就絕對支持嘅啦。嗱，等我砌一砌咧，你就明。嗱，我聽我講。嗱，首先咧，我哋再支持香港建都，聽下。嗱，第一件事， 你講建都， 香港建都， 清楚建都， 香港建都， 香港建都， 咩國家？我從來都沒有説錯，一定係香港建都。點解咧？嗱。我哋攤開嚟諗啦，即係香港咧作為一個經濟嘅部分同埋文化的部分咧，有個優勢嘅地方。 文化沙漠， 咁但 係 咧，佢唔止淨係 絕不沙漠。 我腦裏邊諗咧，佢唔係淨係香港嘅。咁佢咧就應該咧係一個更加大嘅規模嘅城市。即係北京咧，而家嗰個想講就係所謂去中心，即係話咧將所有嘅功能咧就移去北京以外嘅地方。咁成日你睇翻北京嗰個範圍咧，嗰個之大咧，其實已經係非常巨型嘅一個城市。 好巨型嘅一個大城市。 咁我可以諗下，當北香港、深圳。廣州呢一個範圍，一個巨大嘅都城 ，OK， 佢哋負擔住幾個唔同各自嘅功能，譬如香港可以係一個文化同埋金融中心嘅功能，係咪？深圳可能係一個科技嘅功能，或者其他即係各種各樣住嘅功能，然後廣州可能係一個行政嘅功能 ，OK， 然後佢哋各自成為一個巨型嘅一個首都嘅一個模式去運作。OK， 用咁嘅方式去理解嘅話，咁當然廣州亦都即係有軍區啦，係咪？要掹車邊計嘅話，南越王都喺廣州定個都啊，都有帝王之氣， 都 有帝王之氣。 都 如果啊，以咁樣嘅諗法嚟諗嘅話咧，就同我哋一直去鄙視啊，即係話佢無險可守啊，解決唔到好多問題就唔同，佢變成一個好巨型嘅、好立體嘅，同埋好強嘅，而且計經濟水平話，依三個城市加埋咧，絕對咧係世界頂尖到不頂尖嘅巨型城市。如果咁樣話，香港建都咧，唔係唔可能噶喎。 當然不可能啦， 就是要引阿張東呢句出嚟， 有冇可能呢？首先喺香港嘅位置就太過偏南啦，係嘛？咁你話將呢個深圳啊，係咪東莞啊？ 廣州，你想要話東莞都 OK 噶？唔係， 成個廣東省都可以要請。 廣東嘅深圳同廣州之間中間隔住東莞， 係啦，都可以。 咁啊，就事實上嚟講咧，就太偏南啦，而且仲有咧就。腹地太小，咁如果作為首都咧，一定要有一個好完整嘅大規模嘅規劃嚇，咁亦唔係話咧，好似香港咁沿住海邊山邊嚟到起屋，咁啊呢咁嘅咁樣嘅狹窄嘅街道，咁樣嘅啲即係建設嘅空間咧，你起個球場都唔夠大，係嘛？咁啊或者你甚至點啊，要開座山咧，就又驚有蝴蝶有螞蟻，啊填少少海咧又驚有魚仔蝦仔。咁就你個呢個首都係冇辦法建設嘅嚇，咁而家仲有剛才阿小毛講得啱啦。如果你金融中心點解唔揀上海咧嚇？咁、如果你個交通要便捷，我你諗下啦，你個中原地方，洛陽得唔得咧？ 武漢 話武漢西呢個叫西安得唔得咧？都有可能噶嘛。咁點解佢突然揀香港先嚇？仲有一個問題就係、中國幾十個、三十幾個省市，嗰啲省市如果要投票。你話共產黨唔會投票，會嘅，唔好意思啊。佢裏邊嗰個政治局 一樣會投票， 中委裏邊都係投票嘅。咁啊，反對嘅聲音一定好大啊。咁啊，咁大嘅反對聲音，你任何一個嘅中央政府，任何一個當權者都唔會冒住咁嘅大嘅危險。衝撞其他不同嘅勢力 我係唔會放棄啊！我繼續香港建都啊！聽我講嗱，你繼續講我咧話偏南啊嘛，其實都。咁北京都偏北啊，係嘛？即係都係偏㗎。嗱，不過要講嘅就係、你諗下，北京而家咧，我哋國家面對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咧，朝鮮半島問題啊，日本啊嘅問題啊，美國嘅種種嘅問題係嘛？咁北京咧成為一個近距離直接面對嘅一個問題。咁你諗下，移到嚟香港嘅話，香港隔離係啲咩？菲律賓啊，馬來西亞啊， 東盟國家啦， 你諗下，相對嚟講壓力係咪細好多先？呢啲咁嘅地方，簡直係即係一即住都覺得舒服啊！依啲嘅鄰國 係咪？幾爭個幾？ 你係搬到去邊都冇用啊！ 打你啦！呢個導彈而家啲咁嘅偵察 啊， 冇關係啦。 皮仔金冇閃啊，打唔到啦。 打到一樣打到，一樣打到。啊，要幾百里幾千里。是小事一宗， 有冇睇法大家？ 不過咁講喎，其實我相信喺而家資訊時代底下咧，其實交通即係地理位置嗰個問題，其實我相信個重要性係減低的。因為喺資訊年代，我哋管理一個地方，即係由中央管理地方嘅時候，其實而家好多時電子化曬。電子化曬嘅情況底下，我哋即係唔再需要古代嘅時候，我哋有驿站啊。 我哋要透過馬匹去傳送呢啲信件啊，甚至乎呢啲命令。而我哋透過電子媒介嘅時候，其實我相信咧，喺地理環境嗰個重要性咧，同即係已經同古代已經係好唔同。我哋喺南邊係完全可以完美地一秒之間管理到北邊嘅地方。 小王，你有講？ 俾你揀，我好簡單啫。我覺得香港作為一個大都市，而家已經好緊張，首都一定好多人。如果作為中國嘅首都，作為中國首都更多人啦。北京我去過好多次，我都真係覺得好多人。 好多人。 如果香港做北京，即係做中國嘅首都，哇！太多人，我都真係覺得好辛苦。同埋我自己都有個即係可能好傳統讀歷史嘅信仰，我覺得首都特別以中國一個幅員咁廣大的國家咧，雖然我都認同維利講喺信息時代，可能資料資訊上面管理可能可以好迅速，但我仍然覺得首都應該喺比較中間嘅地方，即係會比較方便管治一個大嘅國家。係啊，同埋如果你將個首都搬去香港，好似感覺上好似已經一個好擴張對外擴張，唔知道東盟啲國家會唔會好驚？你即係搬咗落嚟香港嘅話，例如中國向南海擴張， 有少少時間有冇補充？ 事實上，而家呢個中國政府已經有策劃緊雄安新區， 啱啊， 喺呢個北京嘅南邊嚟到疏散或者分散好多北京嘅首都功能啦嘛。不過呢個就係要慢喺我諗十年之內已經開始有新嘅面貌出現㗎啦。所以咧呢個首都喺邊度嚟講咧？都唔係一個我哋可以決定嘅問題嚟嘅。 係，但當然啦，唔係我哋決定嘅，不過我哋都係傾偈啦，討論，同埋借住呢個問題咧，我哋討論咗好多首都嘅要素啦，同埋現代社會裏面選擇首都嘅有所嘅不同。咁啊，通過見到咧，講咗好多有趣嘅歷史故事。咁咧就今日咧，我哋就到呢度。咁下一個禮拜繼續同大家歷史係咁話。